酒喝热露露。 北京时间20:00，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扑朔迷离的案件， 一边打着电话一边实施着杀人的行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引人入胜的情节， 那是电床用的半块砖头连续照头部几人， 照那以后才知道人都死了。 意想不到的结局， 所有的物证不存在，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假案。 发人深省的故事， 现在宣判。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再过一个星期，五一的小长假就快到了。那每到这个时候啊，实际上是一年一度的出游的旺季之一，因为这个时候呢，天气正好是不冷不热，而且呢，航班延误的几率呢还不是特别的高。很多景区啊都是鲜花盛开啊，可以说是非常的漂亮，很多朋友也会选择在这个时候出游。据统计呢，2017年我国居民的国内旅游达到了5亿人次，出境游呢将近是1.3亿人次，已经多年保持世界第一大出境旅游客源国的地位。而随着旅游的日常化高频化，游客在旅游体验过程当中啊，早已经不再满足于这种打卡式的旅游了，那对特色品质的产品提出了更高的需求，这促使旅游行业出现了一种旅行家的新型的服务模式。也就是说，旅游经营者除了提供专门的传统旅游产品之外，还附带提供大到旅游房产、医疗教育，小到预订门票、预订民宿等等服务。可以说，这种新型的旅游模式将旅游的功能辐射到了各个相关产业领域，无论对于社会公众还是产业的经营者都产生了很大的吸引力。随着旅游家模式占据旅游市场份额越来越大，随着公众对旅游家的高度的关注和踊跃的参与体验，相关的纠纷也渐渐地通过诉讼的方式进入到人们的视野当中。我们在今天明天两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就跟大家说一说旅游家时代的到来到底有哪些纠纷，哪些陷阱需要格外关注。好，朋友们，下面呢，我们就走进今天的今晚拍案之拍案说法。连接百姓与法官的桥梁， 首都法官在电波中为您说案讲法。 这里是首都法官热线。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两位来自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的法官，一位是田小新田法官，田法官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一位是韩涛韩法官，韩法官您好。 各位听众朋友好。 对，随着这个网络的不断发展啊，很多产业都和网络结合到一起，那么一旦这个产业和网络结合到一起之后，就会衍生出很多和原来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些产品。今天呢，我们将着重跟大家说说旅游。那当这个旅游和网络结合到一起之后，又会发生一些什么样的情况？那么我们现在也知道啊，这个旅游产业在蓬勃的发展，而且旅行社呢也推出了很多不同的新型的这个旅游的产品。那么首先呢，我们请到这个韩法官跟大家介绍一起哈，这个旅游加演出的这样的一个相关的情况。我们先请韩法官通过一起具体的案件跟大家来说一说。 就是这个旅行社呢，在推出这个旅游经典线路的同时，也添加了一个文化的成分。这个文化的成分主要就是可以登上国外的这个大剧院进行现场演出。那这个宣传呢，就吸引了一个业余合唱团的成员，他们就对此非常感兴趣，报名参加了这个旅游团。 那么当初他承诺这个除了 和正常的旅游团一样参观一些景点之外，那登上这个著名的歌剧院啊进行演出，一场啊还是两场啊，是怎么一个承诺？是唱一首歌，还是说你们这个业余合唱团包整场啊？ 具体的约定是没有的，只是在行程单，也就是补充协议里边有一个约定，可以登上在某一个时间段可以登台演出，这样的仅仅是做这样的非常简单的约定。 嗯，那么这个约定既然约定了，那么他所交的这个费用和普通的去那个地方去当地去旅游费用会有不同吗？ 比普通的旅游费用还是略微要偏高一些。 嗯嗯。会偏高很多吗？比如说一倍两倍或者是更多， 可能偏高一个20%到30%。 哦，那也还可以哈。那这个业余的这个合唱团就报名了。 对，后来在实际的旅行过程中，双方的对合同的理解发生了偏差，导致演出的形式双方对演出的形式存在争议，所以回国以后就产生了纠纷。 哦，您能说说比如说演出的形式有什么样的争议，他们双方有什么样的理解上的偏差呢？ 在这个合唱团的成员眼里边，我是要登上主舞台，登上这个剧院的主舞台，作为一个单独的节目来进行演出。 哦， 这是他们理解的演出。那作为组织，也就是旅行社这一方呢，他认为主舞台前边的这个和第一排观众席中间的这个舞台呢，也是舞台。你即便没有登上主舞台，你在第一排观众席的这个前面的这个位置，也算是登台演出。并且呢，并不是说单独完成一首歌，而是只要是参加这个演出，都视为合同已经履行完毕。 那他们实际上在那个歌剧院当中到底是参加了一个什么样的演出？这个合唱团整场演出当中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呢？ 实际在旅行过程中，他们并没有作为一个单独的节目进行演出，而是在给一个独唱进行了一两首歌的伴唱。 之前需要有排练吧？ 之前在他们行程单里边写了是在演出之前的某一个时间段需要进行走台排练，但是这个环节在实际旅行过程中也没有进行。 没有排练怎么演出啊？ 组织方给出的解释说，因为这个演出的时间包括舞台的时间也都在之前彩排的时间都非常紧。他在合同里边有一句话，就是说演出的形式以及排练是根据实际情况来做出具体的安排。 那后来这个演出到底有没有实际进行呢？还是说双方就因为这个事情发生争议，我就不演了？ 实际上是进行了伴唱， 哦， 就是在主舞台和第一排观众席中间的这个位置进行了伴唱。但是双方对这个到底这种形式是不是合同中约定的演出，是有争议的。 这个事情进行完了之后，又是回国之后产生了纠纷是吗？ 对，因为回国之后，这些合唱团的成员都认为，第一价钱贵，第二呢，又没有完成，好多人都说我就是冲这个去的。最后没有实现自己的这个合同目的，所以回国以后呢，就到法院把这个旅行社给起诉了。 哦，那他们认为旅行社存在什么问题呢？是算违约呀，还是算这个什么呀？ 他们认为旅行社就是违约，没有完全履行合同约定的内容。 那他们提出了怎么样的诉讼请求呢？ 他们要求返还所有缴纳的旅行款。 所有？ 对。 为什么他们要求所有？ 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合同目的没有实现，他们认为我就是冲这个去的，这个合同目的没有实现，等于说这个合同就没有履行。 其实我自己也可以去那玩， 对， 是吧？没有必要多掏那么多钱， 对， 我就是为了去演出的。那么你给我弄了一个伴唱，等于说我的想法没有实现。 对， 那旅行社什么意见呢？ 旅行社认为合同约定的演出并没有限定任何的特定形式，旅行社认为这样的形式已经符合合同的约定了，他认为他已经完全履行了合同的约定，所以是不同意退还任何的旅游费用。 哦，好，韩法官，下面你就跟大家说一说，那到底在这个纠纷当中旅行社算不算违约呢？ 这里边就存在一个合同解释的问题。因为合同双方在行程单里边约定了演出，但是对演出的具体形式 没有进行详细的约定。在国外的这个大剧院也演出了，但是双方对这种演出的形式是有争议的，所以这就存在一个法院在实际审理过程中到底如何判断这个什么是演出，到底这种形式算不算演出，算不算履行了合同的约定。我们综合合同的上下文，以及综合它形成单前后的约定，最后我们认定旅行社没有完成合同约定的内容，也就是我们认为这种形式的表演不符合合同约定的演出形式。 那为什么法院最后认定这种演出它不能够算是真正意义上的演出呢？ 因为首先这个合同包含了两部分内容，第一部分是游，第二部分是演，包含了两部分内容。 就是游就是旅游， 对， 演就是演出， 对，演出算是合同目的之一。 对， 其次呢，在行程单中也有约定了，比如说要进行彩排，要进行走台等等这些形式。如果是不需要走台的话，也就是在下边伴唱的话，这个不需要登台的话，根本就不存在走台的问题。所以我们结合他合同的这些上下文的这种文意，上下文的这种连贯性，我们就对这个合同做出了一个解释。我们认为这种演出是需要登台的演出，或者是独立形式的一种演出。这种伴唱，我们综合在这个案子里的案情来看，我们认为是不符合合同的约定。 即便是不符合合同的约定，那是不是又要全部退还旅游的所有费用呢？ 这个当然不是。就我刚才说了，这个合同不单包括演，还有包括游。如果是一方没有履行合同约定的内容，根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是可以减少支付的对价。 对， 减少支付的对价。这个案子里边，我们最后是根据旅行社已经完成的其他的，比如说他的一些经典的景点呀，或者其他的安排呀，都已经旅行社也实际花费，比如说你的机票、你的酒店、其他景点的这些门票， 对，来回的交通， 对、这些都是旅行社已经实际发生的。那这个情况是属于合同已经履行的，已经履行的部分，应该是旅行社不需要再退还给消费者。 那这个演出到底值多少呢？比如说旅行社到底应该退还给我们这些游客多少钱，这个如何来确定呢？ 首先它没有一个明确的量化的规定，到底这个合同里边没有约定，比如说这个演是多少钱， 对， 这个油是多少钱？它是一个混同的合同，一个总价。那最后法院是结合它所有的行程，以及这个演出在合同中占的比重，结合这几个因素，最后酌定是退还了一部分这个旅游费用。 那就像最开始我在节目当中说的，那现在很多这个旅游产品啊，它为了吸引不同的有针对性的目标的这样的一些群体，它会专门针对推出一些和旅游相关的附加性的这样的产品。比如说您在世界杯期间，那旅行社会专门推出一些，比如说我去这个地方玩，同时观看一两场世界杯的比赛，或者奥运会期间会观看奥运会的比赛，或者是其他的附加性的条件哈，演出也好，比赛也好，其他的一些活动也好。那么您觉得像这类这个演出旅游加上其他的一些附加性的活动，这类新型的纠纷，您觉得需要有什么通过这一类的案件提醒大家注意的地方呢？ 首先相比较这种传统的旅游市场来说，所有提供增加的服务的内容的这些旅游合同，可以说都是在新兴的这种旅游模式下开展的。 是的， 新兴的东西它在市场发展方面虽然发展的非常迅猛，但是它的这种风险同时也是很大的。 对， 因为 这种新兴的产品其实它更有针对性了。 对， 而且呢有明确的这个受众，明确的目标。 因为它这种市场交易以及市场运行还不是那么的成熟，所以它也风险也是非常的大。在这种交易过程中呢，消费者首先要选择比较好资质的这个旅行社，然后你首先做一些甄别，然后选择有资质的旅行社。其次呢，我觉得是在签订合同的时候一定要尽可能的详细。如果是双方没有纠纷，最后度假很愉快 啊，双方合作很愉快。一旦出现纠纷，咱们就要回归到合同的这个本身。首先看你合同的约定，你只有约定的很清楚，才存在是不是一方违约的情况。如果你对这种情况根本就没有约定，或者约定的很粗，那如果双方出现理解的不一致的时候，这个就是很麻烦，很麻烦，需要经过诉讼，可能需要最后法院来审理，做出一个认定。所以说你一定要把你想的，或者是你双方谈的，尽可能详细的写在合同里边。这是第二点。那么第三点呢，一定要认清你的这个交易主体，也就是说他这个附加值增加的这个服务，到底是旅行社负责到底，还是说旅行社只是给你一个介绍。你要认清你的这个交易主体，比如说你付款，然后比如说你的合同签订的主体，都要看清楚，以此来作为最后维权的一些凭证。 观看世界杯的球赛，是观看半决赛、决赛啊，还是四分之一啊？ 对， 是吧？ 对 啊，这个门票是什么样的价位啊？ 对， 或者说现在游学当中可能会参观一些常春藤名校，除了参观学校之外，是不是要跟学生进行交流啊？是不是要旁听一些课呀？等等等等，这些是越具体越好， 对， 是吧？不能是这种模糊的表述哈。那么这一类新型的这种旅游的形式啊，就跟大家介绍到这里，也希望大家呢，如果今后对这一类旅游的产品感兴趣的话，那您在签订合同的过程当中也要格外的注意。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那么下面呢，有另外一个旅游的形式啊，我想很多朋友也非常的感兴趣，就是随着这个民宿的兴起，大家在自由行的时候会非常想去住那么一两天民宿，因为这种民宿既能够体会到当地的老百姓的这样的风土人情，价格也相对合理。而且呢，随着 Airbnb 这样的网站的兴起，很多朋友也通过这些网站来预订民宿，那么由此啊，其实也产生了一些相应的纠纷。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下面就请到田小新法官跟大家介绍一起啊，这个涉及到这个网上预订民宿而引发的纠纷。哎，田法官。 好的，我向听众朋友们介绍有一起因为这个网上预订民宿，然后最后发生这个临时加价，然后没有这个顺利入住的这样一个案例。去年六月份的时候，有一个张女士呢，她在有一家就是这个短时租赁的平台上预订了一家民宿，当时的价格呢，这个民宿的价格是697元，然后并且呢，网站收取了一个96元的服务费用，对， 差不多100块钱的服务费呢，将近 这个高于10%了，都是吧？ 对， 然后这个张女士预定之后呢，这个随后收到了这个房东这边的一条消息，就说这个十一期间呢，并不是这个价格。因为这个张女士是在这个网站上预定的是十一期间的这样一个这个房屋，然后就说这个十一期间呢并不是这个价格，要求呢再补一部分的差价。 是房东单独给张女士发来的信息是吧？ 因为张女士预定之后，她的一些这个个人的信息就会留在这个网站上，然后这个网站呢就通过这个联系到了这个张女士，要求她补一个差价，然后才能顺利入住。 这时候这个钱已经交了是吗？ 对，是这样的。 那房钱是通过网站支付给房东了呢，还是说直接支付给网站了？ 所以张女士，因为我们普通的这个消费者在进行网上预订的时候，他和你到旅行社面对面的签订一份书面合同不同，然后很多人就是在网上不停的就是根据网站的提示，然后来点击下一步下一步下一步， 对， 最后把这个钱呢也付出去了，到底是付给谁了，有的时候自个儿也不清楚， 是 因为并没有签订一个纸面的合同吗，也不知道我这个合同是跟谁签的，我这个钱是付给谁了，是这么一个情况。 那现在这个房东要求张女士再多加点钱， 对， 房东要求这个钱就直接付给房东就行了， 是这样的。 那张女士什么意见？ 张女士肯定是不同意的，然后张女士呢就跟这个房东进行一个交涉，跟这个房东交涉没有取得一个这个一致意见之后呢，她就向网站进行一个投诉，然后联系到这个网站的客服以后呢，客服建议说这个加价行为毕竟是这个第三方这个房东做出的，并且这个钱款呢也是通 通过这个网站的支付平台支付给了第三方，网站说我并没有实际收到这个费用，我只是提供了一个居间的这么一个义务，所以说呢，还是应该你去找这个第三方，你们去协商。嗯，但这个张女士认为我这个交了96元的服务费用，刚才您说了这个费用也不低。 对， 张女士认为就是说我既然交了这么高的服务费用，你在中间呢也应该起到一个这个纠纷解决的这么一个作用。 后来是这个张女士跟网站就没有商量成是吗？ 对，所以张女士跟这个网站并没有取得一个协商一致的一个结果，跟这个第三方呢也没有取得一个一致的结果，最后呢她就只能是起诉了双方，要求解除这个合同，赔偿部分的损失。 那张女士最后去没去啊？ 张女士最后没有顺利的去入住吗？ 也没入住。 因为我们在入住之前的时候，既然说第三方已经要求加价，否则不能入住，所以这时候我们也不会说这个消费者他没有选择，就是贸然的最后我就是最后到那一天我去入住那个酒店。 那张女士已经付的这个697+96这钱退没退啊？ 最后经过咱们法院的这个处理，也是这个退还给了他。 那这里面到底问题在哪儿？你跟大家来分析。 我们在这个通过网站平台，也就是说我们通过这个在线服务的这个方式来预订民宿也好，包括说我们预订一些演出票啊，预订其他的这样一个产品也好，我们一定要看清楚这个网站到底它提供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服务内容， 是 根据这个服务内容呢来确定这个网站它到底是一个交易平台还是一个交易主体。就比如说我们在这个买卖房屋的时候，我们在房屋租赁以后，这个我们都会很清楚，这个中也许这个我爱我家也好，链家也好，它承担的是一个居间服务的一个角色，我给你们双方牵线搭桥，你们双方交易成功，我的任务就完成了。 是 至于合成当中旅行过程中出什么问题，应该是你们双方的一个问题，这个我们一般都好理解。 对， 但是我们在这个在线预订服务的这个过程当中，有的时候就不知道我这个平台我是在跟他签合同，还是他只是一个交易的一个平台，给我们双方签订这个提供的一个缔约机会。所以我们要看清楚，我们在预订的时候呢，我们要这个就是不要按照这个网站的提示只是这个惯性的按下一步怎么样，我们要看清楚每一步网站有些什么样的提示内容，它只是一个交易的平台，还是说它就是一个交易的主体，我在跟谁签合同。因为有的时候呢，这个虽然没有一些纸质的，但是网站上也会在某个过程当中生成一个电子的合同，我们要看清这个电子合同的这个缔约的对方是谁，这样的话我们会就是发生纠纷以后我们去跟谁去维权。另外我们看到这个费用，刚才您提到的这个费用，我是把服务费用和这个住宿的费用一起交给了这个网站，还是说这个费用是不分两部分支付的，我们要看这个费用到底支付给了谁。 那这起案件当中张女士到底和这网站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最后因为张女士其实她在这个发生纠纷的时候，她并不清楚我是在跟谁签合同， 对对对， 我钱是给了谁，所以她只能是在看她的回看她的一些交易记录，然后看到这个平台的确它并不是一个交易主体，它只是一个交易平台，所以说嘛，发生纠纷的时候那这个平台应该起到一个什么的作用。第一个呢就是说给双方提供这样一个缔约的机会，说白了它就是一个搜索引擎，是吧？搜索引擎一个缔约的机会。第二步呢，因为毕竟这个是通过你这个网站来搜索到的这个民宿，所以说发生纠纷的时候呢，你应该提供给消费者一个这个民宿是它的这个名称是什么，经营人是谁，它的一个联系方式，它有没有一些你有没有进行一些初步的审查，它的一些初步的资质是不是具备，所以这个过程中它应该尽到这一部分的责任，这也是它这个管理费收取的一个依据。 那么这起案件当中，那也就是说实际网站就是起到一个中介 交易平台，对，一个中介的一个 牵线搭桥的作用，是吧？张女士因为她合同目的没有实现嘛，是吧？那问题到底在网站呢还是在房东呢？张女士的损失怎么办呢？本来我要入住但是没有住成，万一比如她已经订了机票也得去了，她还得去别的地方去住，她有损失啊。 所以这个情况是这样的，首先他并没有入住，这个合同解除以后呢，是因为这个第三方的这个违约行为，然后造成了一个合同的解除，所以一方面呢，他这个住宿费肯定是要退还给这个张女士的， 嗯，对。 然后网站呢，这个合同最后并没有成交，所以这个服务费也是应该退给他的， 嗯。 另外呢，根据这个十一情况的一个住宿的一个情况，我们也是判决这个酌情退还给了他一部分这个房屋的一个差价。 那么现在呢，其实这种在网上订民宿的情况很多， 嗯， 尤其是这个喜欢自由行的这样的年轻的朋友，非常喜欢去订民宿去住一住，体会一下，是吧？啊，不仅仅是咱们国内的一些旅游景点，去国外旅行的时候，很多朋友也喜欢用这种方式。那么您觉得大家如果真的是想订一些民宿的话，通过网上预订的话，通过张女士这个事儿，我们到底在网上预订的整个过程当中应该看什么，注意什么，发生了纠纷我应该找谁，应该如何来处理，房东提出不同的意见我又应该怎么来协商，您跟大家说一说。 现在这个民宿这一行业在我们这个国家的确是一个比较新兴的，是吧？它也不是很完善， 嗯， 然后呢，很多人就是把一些这个自有的这个空闲的房屋放到网上来这个出租，然后放到一些平台上，但有很多一些发展的比较成熟的这样一些短时租赁的网站，它其实是将自己的一些自有的房屋，或者是他自己作为一个独立的交易主体，跟这个消费者去这个签订合同去进行维权，它是作为一个独立的交易主体的， 嗯， 来提供这样一个服务的。这和我们消费者如果选择这样的一个这个经营的这个经营方的话，我们就会避免就说出现纠纷以后，我们还要去向第三方这个去维权的这么一个困境， 嗯， 因为像您说的，第三方有可能是说在这个其他的省市，还有可能是在其他的国家，那我们这个诉讼这个管辖呀，就是各方面的这个维权的成本就要很高， 嗯， 所以说呢，我们还是尽量去选择一些就是这个网站它自己作为一个独立的交易主体，然后去跟你签约的这样一个情况，也就是我们电子合同是跟他签的， 嗯， 他具有这个在线经营这个在线旅游服务的这样一个资质， 嗯， 我们去跟他签订一个合同，比如说这个合同中约定的是一个这个双床的一个房间， 嗯， 那么最后我们发现如果说它并不是一个双床，它是一个标准的一个比如说一个双人床和约定不一致的时候， 嗯， 这时候你就不用去找酒店了，你就可以去找这个网站这个运营商向他进行一个维权， 嗯， 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减少一个这个产生纠纷以后这样一个成本。 嗯，那作为这个旅行者来讲，我在网上订这些这个民宿的时候，我怎么去判断这个网站是这种简单的中介呢，还是一个合同的另一方呢？ 所以我们就是要看清楚，在网站上交易的时候呢，要看清楚，第一，它是不是有一个经营一个在线旅游服务的这样一个资质，这个资质它就应该像我们在这个实体的经营场所悬挂营业执照一样，它应该在这个网站的显著位置会有一个提示，会有一个标明。第二个呢，我们在这个操作的时候呢，要看清楚网站提供的这个它提供的这个服务内容，然后最后呢，我们要看它这个生成的这个电子合同相对方是谁，然后再看我们这个付款是付给谁，然后来确定一下是在谁在跟我们签约，发生纠纷以后我们是要向谁进行维权。 嗯，没错没错，这个对于很多这个喜欢住订民宿的朋友非常的有帮助哈，一定要确定好这一点，因为在国内的话可能语言还通畅还好办，如果真的是您在国外预订国外的民宿出现了一些问题，但是网站又仅仅是一个中介，您需要还跟这个房东协商的话，可能就会更麻烦一些 啊，是这样 啊，所以说呢，这个选择一个合适的这样的网上预订的民宿的平台真的是很重要。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请到两位法官呢，跟大家介绍了哈这个旅游加模式的两种，一种是旅游加共享，一种是个旅游加演出哈。也跟大家讲了两起真实的案件。除此之外，还有怎样的旅游加的模式呢？又会引发一些怎样的纠纷呢？我们在明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将继续跟大家来说。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今晚拍案，同时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会。